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一直在悄悄关注他，见势不妙，立即起身抢在所有人面前拖住了文玉京的腰，文玉京也反手锁住了他的腰，往怀里一使劲，池小池趴在了他的肩侧，倒像是主动撞入他的怀中。文玉京带着血气的黑发滑落在池小池肩上，有种暴力而圣洁的奇异美感。他抬起手把头发拨开，小声道： 抱歉，让你担心了。 声音里哪还有方才的咄咄逼人？做完这个动作，他便已在池小池的身上失去了知觉。在一片兵荒马乱中，天金华木呆呆地跪在原地，周身一阵泛热，一阵泛冷。文玉京所说的所有事情的前半部分他都做过，但是后半部分是什么东西啊？仔细回想一番后，这话术中的阴险简直让燕金华头皮发麻。自从文玉京开口后，他先抛出妖物头颅震慑全场，再坐实自己散布天象异闻、诬陷师徒二人有染之事。在这之后，无论他再说出何等指控之言，都会被认为是真的，而他又偏偏在细细解释之前昏了过去，这样一来竟是给了在场众人无限遐想的空间。谎言是很容易被拆穿的，但是半真半假的谎言呢？眼看文玉京要被抱下去，燕京华惊觉，如果功臣就这样结束，那他的名声、他的计划、他的主角梦就彻底完了。姓文的明明是被系统带走的，哪来的什么妖洞魔窟？当初他只是递了一封密信而已，那些妖修怕是根本不知道传消息的人姓甚名谁，长什么样子，哪来的指控啊？这人明摆着是仗着自己知道故事情节，为自己脑补定了罪。燕金华这下是真心实意的跪了，西行上前痛哭失声： 师父，弟子冤枉，当真冤枉啊！ 这次他哭得没有任何演技成分，泪如泉涌，涕泗横流，但是这也不足以打动赤云子。赤云子淡淡吩咐道： 淑觉。 是。 速速带你师父返回回首峰，好生照看。听风，去取最好的伤药医治，我稍后便去查看情况。至于燕金华。 赤云子连一个眼神也不愿再给燕金华，顿了一顿道： 守押明月楼，择日攻神。 燕金华看到几名弟子迅速向自己包拢过来，惊恐万状，只得抓住最后一丝生机，竭力强辩道： 师父，我要听信文玉京之言，请听弟子一言。此人文玉京口口声声称他人是妖物，其实他才是妖，此人非是此事应有之人，他是…… 燕金华说完这话，在场诸人还未及议论，尚未几位尊长面色奇变。啊，他是如何知晓的？本已将文玉京送至十数步开外的任听风闻言回眸看他，他一扫往日逍遥浪荡之态，目光极冷，一字字道： 燕师侄，你大约是病了吧。 言罢，他伸手招一招自己的弟子。任听风所收的两个内门弟子机敏异常，受命上前，堵嘴的堵嘴，脱胳膊的脱胳膊，堵嘴的弟子还不忘往他口中塞入一颗麻屎。 燕京华舌头立刻肿胀起来，麻痹不已，肿痛难当。他掩着口，口水禁不住往下流，一句胡乱话也说不出来，仍不死心地吼叫：“ 他当真是……” 但听够了他的假话的人，已经没有人愿意听他讲真话了。文玉清身上伤势怪异，鞭痕清晰，像是经历了严刑拷打，体内脏腑烧伤，内伤甚是严重。他昏迷前的只言片语已足够赤云子、任听风等人拼凑出一个真相：燕京华与妖修早有勾结，因为文师弟知晓了他的秘密，燕京华竟起了灭口嫁祸之心。他在迷迭谷时脱离队伍，趁机施术，与妖修们里应外合，害文师弟被囚，断叔爵蒙冤。文师弟在山中遭禁三日，受尽苦楚折磨，终于寻机逃跑，并斩杀了一名妖首，提了头颅以此为凭，回山来找燕京华算账。可以说除了在某些细节方面有所出入外，几人推理的整体方向没什么问题。服下几颗丹药，文玉京便醒转了过来，精神也好了许多。只是他身上的伤太重，乍一眼看去简直触目惊心。众位师兄实在不能放心，一面叮嘱他仔细养伤，万物留下沉疴，一面换来段书觉令他好生照顾文玉京，言语中对误解他一事也诸多抱歉。段书觉似是对此事不甚在意，躬一躬身便取了灵药前去煎煮。待结伴离去时，赤云子刘毅看了一眼转身去煎药的池小池：“ 任师弟，方才与段书觉说话时，他似是有些心不在焉，不知他可否将我们的吩咐听进去？”“ 书觉做事还算妥帖，不必挂怀。况且今日之前，他怕是并不知晓父母被燕京华所害一事，恩人便血仇，心中常往茫然，也不奇怪。” 赤云子想了想，觉得确实如此，便不再多思。“ 封锁余光坛，将内里诸物一一封存。”“ 可还要公审？” 赤云子声音里也带了倦意。“ 公审？再由得他在众人面前说那些疯话？待文师弟好些，我们再问问他具体情形如何，到时再定夺吧。” 前去煎药的池小池过了足足数个时辰，也迟迟不入门。文玉京只能歪在榻上，散着头发取了一卷书读一读，好消遣光阴。又等了许久，门外才传来两声叩门声，当当，小心谨慎，像是敲在了人的心脏上，也是敲在了池小池自己的心上。那是一颗烫得发软的心。门内没有见到那人的面，文玉京就已不自觉地笑了起来。他将书卷藏入背中，清一清嗓子，但出口的话音仍是微哑。“ 进来。” 池小池进了门来，手里的红木托盘里拖着他花了这许久功夫才折腾出来的一小碗药，以及一碟子小山似的蜜饯。他走到床边：“ 师父，喝药了。” 文玉京双手敛在背中，看起来没有任何接碗的打算。“ 手上没有力气。” 池小池没有多说什么，拿玉汤匙舀了汤药，吹温了，拿勺子在唇边确认过温度，才喂到他口中，用勺面仔细刮去他唇角流出的几滴药液，又取了一小块秘字信谱送到他口边。文玉京摇摇头，拒绝了这小甜点。“ 我已听三师兄说过。” 文玉京望着他赞许道：“ 迷迭谷恶悔被除，你的功劳极大，没有你的交代，叶继明绝不能胜。 因为忙于寻找我，那毁蛇尸首被带入净虚峰中，一直未及处理。我已经向大师兄讨了那毁蛇身上的几样宝贝，蛇丹、蛇骨、蛇胆，都是绝品，对你修炼有益。 池小池穷尽全身力气和演技，只够支撑他平静地说完这四个字。 多谢师父。